喂，各位听众，欢迎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39集啊！咁今日我有我城邦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今日几多人？ 猫猫姐喺度啊！ 仲有猫主席咯，咪多极咪三个咯，系嘛？ 系啊，即系又系一二世祖二猫啦。我哋好似好耐冇做节目咯。上次我哋即系三个一齐录节目，已经讲紧系立法会选举之前，我讲紧系九月头嗰阵，记唔记得啊？ 嗰时你系咯，你都未翻香港，嗰时系仲系喺度。 嗰集我未翻香港，嗰集我记得我系揸紧车，一路揸车啊，简乐夫一路帮我录音咯，好笑咯嗰一系。anyway 啦，系啦，好耐冇节目，好耐冇一齐做节目啦。咁上几集，因为其实我哋都分身不暇，都颇为忙啊呢排，咁就做唔到嘅。喂，咁事不宜迟啦，咁讲下我哋今日嘅黄牌。 喂，讲民主入行啊？ 系啊，讲黄牌环节啊，即系讲即系呢个叫做李柱铭同埋陈方安生啦，喺上个礼拜就叫旋风式访问澳洲啦，咁佢哋就去咗呢个叫做昆士兰省嘅 Brisbane 啦，同埋澳洲嘅 Sydney 嘅。喂，猫主席啊，你嗰晚话嚟，做乜唔见到人啊？ 就因为有份即系工作上有啲嘢阻滯咗啦，遲咗啦，跟住我已經遲咗，諗住遲咗都唔緊要啦，跟住佢咧就揾車揾要搭巴士去啊嘛 ，City 咁搭巴士，點知揾錯車，就揾我揾錯咗，揾錯咗去 UNSW 嗰條線，跟住你唔對路喎，唔係喎，我唔係翻 UNSW， 翻嚟去 CityU 喎，咁行條路唔同啊嘛，咁啊見咗就跟住見咗遲咗啦，咁啊你都見到你喺現場啦，咁啊覺得都有你喺度喺有你喺度保住啦，咁啊變咗交代曬俾你咯。嗰晚就今日你都好盡職啦。嗱，你又拍相，跟住又有你有同佢有冇同佢哋傾過啊？你 我其實我一開頭接個 forum， 因為其實講即係聽眾唔知我哋講乜啦，我哋即刻入正題啦，係啦。咁就李柱銘同埋陳方安生喺上個禮拜四 ，which is 係呢個叫十月幾多號咧？我睇下先，十月上個禮拜四係啱過咗禮拜四，10月13號啦，喺澳洲嘅雪梨大學嗰度舉行咗個公開論壇嘅。咁呢個叫做公開論壇咧，就係同雪梨大學嘅中國研究所啦，同埋一個叫係咪叫 Sydney Freedom 啊？貓主席，因為 我睇翻先，但係我張紙先，佢係同一個叫做咩？ 佢睇貓紙啊？ 咩 啊？我有嗰份讲，我有嗰份我书啊嘛，即系佢哋 唔系真 系 好， 佢哋嗰个章章啊嘛。 成件事好 OK 咯，系你 send 呢个 invitation 出嚟噶咯，跟住之后你冇去。 系因为佢 send 俾我先噶嘛，跟住我咪觉得同我哋有关系，我咪发啦。要翻 details 咯，睇翻先佢系。 即系你觉得咁重要，点解你唔去咧？ 我去噶，我去噶，即系又有，即系又有意外啦，阻咗。我想去噶，真系。依家好难有机会再见呢两位老人家啦嘛，系咪？即将来都几难有机会再见得佢噶啦。 唔系啊，咁又唔好咁讲。 翻香港都难见噶啦。 咁我咁又唔好咁讲，我祝福佢哋长命百岁，系啦。 而家睇得翻啊，佢一个叫做系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啦，同埋一个叫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举办嘅两个。 咁其实呢个叫嗱呢个讲， 同埋个 Sydney Democracy Network。 嗱，呢个讲咗咧，其实个主题咧就叫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Contested Realities Future Visions A Public Forum with Anson Chen and Martin Lee 系啦，咁就系一个叫 Sydney Democracy Network 啦，其实系一个我睇翻咧系雪梨大学一个附属团体嚟噶啦 ，China Study Centre 同埋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咁其实嗰晚咧，阿猫姐咧你都迟嚟啦，不知所谓啦，真系啦。即系 咁有到都好过冇到啊，好过我啊，系嘛？ 阿猫姐喺唔喺度？你点解唔见咗？你话俾我又俾我省咧，居然借啲椅唔见到人。 喂，你试下喺南区出嚟啊？点同啊？你北区噶嘛？ 屌我北 区。佢北区落去就比较近啲，南区真系要都路途遥远啦。 屌我喺 Central 行过去，行捻到我扑街啊！屌真系。Anyway 咧，嗰晚咧阿猫姐你迟到啦，咁咧其实你知唔知个司仪其实好有份量嘅？个司仪咧系以前咧香港驻澳洲嘅总领事嚟嘅，系啊。 我个阿婆 系啊，你唔好叫人阿婆，你老咗都系阿婆。 系啊，咁巴闭，因为我见到有啲片影咗喺后边行嚟行去啊，斟茶递水咁嘅啫，好似。 唔系啊，咁佢系即系六十年代已经系喺香港做，即系喺不嬲喺澳洲历史馆度做，跟住后屘有一段时间系做咗澳洲嘅驻香港常任领事咯。佢就话咩、？I have very fond memories of Hong Kong， 因为即系好多年前已经喺香港度出现，同埋佢即系讲紧系叫做呢个咩，即系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啊，中英谈判嗰阵咧，呢位女士已经喺香港嗰度，喺澳洲领事馆度做，所以其实佢对香港系非常之熟悉嘅，系啊。咁佢呢位女士其实已经退咗休啦，而家就喺雪梨啲 suburb 度住啦。咁佢话佢即系佢讲笑咁讲咧，佢去唐人面包铺咧卖面包咧，系搵广东话同啲店员倾偈嘅咯。系啊，咁 嚟咗佢香港咁耐，系咪？ 系啊，咁其实嗰日就阿猫、姐，你觉得其实嗰日嘅听即系嗰度嘅叫做观众系咩人多啊？ 哇，啲水平好低喎、啊，问问题嗰啲都唔读书嘅。 我哋唔好讲问咗咪啲问题先啦，我哋讲你目测系咪见到大部分都系啲学生啊？ 一系就学生，唔系学生就系嗰啲老嘢咯。 系啊，即系有啲师奶咁，有啲师奶咁样咯，系咯、 啊。系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其实嗰日咧，我系早到嘅，因为你班友全部都唔尊重嗰个叫做即系单位本身咧。咁我就同阿 Martin 咧，就因为你知道其实个 lecture hall 喺个顶度行翻落去噶嘛，即系佢系一个 lecture theatre 喺即系潜咗落去咁样噶嘛。咁我就我一行入去个 lecture theatre 就见到阿李柱铭喺我前边啦。咁佢真系好我谂其实都差唔多一个80岁嘅老人家啦。其实佢好唔精神，同埋好老咯。即系睇到佢系行得好辛苦啊，好攰啊，好冇精神咁样咯。跟住一嚟就坐低，好似觉得即系你觉得佢系好老态龙钟嘅，简直系咯。咁跟住 老啦， 系啦，跟住之后咁一去到个现场，跟住之后陈方安生已经到咗步啦，咁就即系展示佢嘅四万式笑容啊，因为佢有个名叫陈四万噶嘛，咁就喺度同人打招呼啊，同埋有啲咧，原来以前嘅退休公务员咧，系特登即系移呢啲人系移咗民嚟嘅雪梨嘅港英渔业咧，系特登嚟同佢打招呼啊、握手啊嚟支持佢咁样咯，即系 哦，咁可能以前佢系佢哋上司嚟嘅喎，佢系做过咩个节目师噶嘛， 佢啲旧部啦，即系阿猫姐记唔记得咧？坐我哋再隔篱咧有个阿毛噶嘛，嗰、那个系佢以前啲旧部嚟嘅。 系咩？ 系啊，嗰、那个阿毛，咁就即系我去到咁啊，同即系叫打卡啦、影相啦，咁啊同阿李柱铭啊、陈方安生啊影相啦，咁啊跟住之后，其实咧即系个 forum 本身咧，咁就其实嗰个好其实都唔系一个 forum 嚟嘅，顶系more like 即系俾一个 speech， 觉得香港点样咯，咁就要做等等啊，啲无啦有人揾我，哎唔理啊！即系一开头就系讲紧阿即系李柱铭就阿领事婆婆就俾咗个 speech 啦，就唔知讲佢自己的背景啊，咁就即系讲紧系即系澳洲同香港嘅关系啊，澳洲有几多香港人啊，诸如此类咁样啦，系啦，咁然之后李柱铭就，但系李柱铭佢又讲咗个 speech， 就即系讲而家中共对于香港嘅管治不断地收紧啊，上次立法会选举点点点啊，但系阿猫姐你有冇觉得咧？其实咧，阿民主阿公同埋民主阿婆咧，喺成个叫做talk 入边咧，系多次提过阿鸠毛都未出齐嘅黄之锋嘅，呢条咁嘅卵屌政棍，同埋提罗冠 系，佢觉得佢好欣赏佢嘅， 提咗好多次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系觉得 好温港鸠，我觉得， 因为佢哋都系喂同路人。你阿妈近即系近年来咧，真系周游列国去即系做呢个 talk show 嘅系佢啦，嗱佢两个最多啦，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度去云啦，今次嚟埋澳洲添咯。咁除咗之外，就得杨黄之锋啫，即系周游列国去唱衰香港嗰啲就系、是，系咪？咁啊，即系叫同路人咯。如果佢哋嚟个睇就系、是。 即系我谂系，因为其实黄之锋喺国际社会上面都有一定嘅，即系喺西方社会，譬如香，即系佢想知道香港嘅叫所谓学运领袖，一定系黄之锋，因为上晒 time 又成 ，the sky is like impossible for you to miss， 所以咪系咁提。但系佢讲到好欣赏咁样咧，另外啲不寒而栗咯。 我都觉得系 嗱，就冇错，就系佢有啲咁嘅概念，先至香港嗰个民主进程几廿年，即系咁失败咯，系咪先？你知佢啲，你睇下佢啲，即系啲同路人行先咗嗰啲啦，司徒华嗰啲，佢都好欣赏呢啲咁嘅人噶，系咪？ 唔系啊，但系其实基本上系即系司徒华嗰阵欣赏嘅所谓嘅民主党啊， 嗰扎人而家咪一劈屎，睇下梁耀忠。 啊，早排嗰啲港同盟嗰班啊嘛，以前港同盟啊咁嗰啲。 而家咪而家咪 香港民主先驱嚟噶嘛，自认系香港民主先驱啊嘛，嗰班系。 系啊，咁即系其实李柱铭个 speech 就即系讲佢，即系阿猫姐咧，你觉唔觉得李柱铭咧系好 stubborn 咯？即系佢讲话全部嘅嘢只系佢个所谓叫 plan A 最可行，系冇 plan B， 冇 plan C， 冇得讲所有性。咁其实plan A 系咩咧？李柱铭咧就喺佢个 speech 入边就讲话，佢嘅 plan A 就系同中央开始谈判。佢 未啊？佢话佢讲到最后就系话。你想香港有民主，大陆有民主先啊？ 系啊，咪就系咁咯，即系 呢个咪其实呢个喺个 concept 上系好错嘅嘢嚟嘅，即系等于闹紧鸡啊鸡同鸡蛋嗰个问题嚟嘅啫，即系好 咪一个呢啲咪嗰啲白鸽党嗰啲谂法咯？ 支联会 我需要 系啊， 支联会啊，李柱铭你快啲去死啦！而家叫你快啲去死啊！李柱铭你快啲去死，咁卵串，屌你老母！ 你上个礼拜四唔讲。 咩啊，大佬？ 上礼拜四唔讲，好似阿游 B B 噶嘛，系游 B B 咁威猛啲，喺个现场嚟到讲啊嘛。 咁你上个礼拜四你又唔嚟？ 因为又嚟 Republic of 乜乜乜噶啦 ，Republic of 乜乜咁噶啦又。 唔系 Republic of 咩？即系我起码去问咗啦。即系我其实呢一集节目咧出街咧，我就会 post 埋我自己问问题嗰度拎出嚟嘅。但系都好过你唔嚟。 喂，其实嗰晚有冇人喺度？即系成个过程嘅录音啊，或者录影咁睇唔翻唔知 喎。成个过程嘅录音咧，其实嗰晚咧我坐咗隔篱咧。有个立场新闻的记者我 send 咗个 email 俾佢，佢唔捻复我咯，我屌佢老母嘅啫。即系可能听紧， 但系好大机会呢啲咁嘅场合，好多时系CNU 啊，同埋即系主办当局佢自己有会有一个有一个敲本啊，即系会有一个记录喺度嘅。通常嚟讲都会有，即系嗰两个 club 咯，即系佢哋主办嗰啲人，佢哋可能会有咯本身。 阵间再睇啦，嗱系啦，咁即系嗱，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讲咁多废话先，即系讲紧Sydney Mon 即系讲紧阿 Martin 嘅 speech 啦。正如阿猫姐所讲啦，都系讲呢个民主中国论啦。我哋一定要忍让中国嚟令到佢个 plan A 就系令到中国有普选，中央明白我哋嘅需要，咁香港就会有普选咁样咯。咁其实咧，我叫做。问问题嗰阵咧，就问佢，即系其实咧，坊间有学者啦，即系其实系连月真嘅礼拜二嗰阵咧，就出咗咧，香港可以成为中国嘅瑞士啦，即系其实又抄鸠咗陈云老师嘅城邦论啦 ，which is 系非常无耻啦。咁我问佢 Martin 有咩意见咧？佢话 My plan A is the best plan. There is no other plan. 我屌你老母啦，咁卵串，你系咪咁卵样？你都就系死啦！屌你老母，咁卵即系问你一条咁嘅嘢，好似吉中你神经咁，你快啲去死啊！真系而家我话嘅，真系屌你。 咩？佢真系好戇鳩嘅，就系我唔明点解要一定要话大陆。香港要跟大陆行咧，我唔明呢个 concept 系咩咯？ 关大陆咩事咧？系咪先？你话你自己要为香港人点好点好，咁你做乜？即系呢啲系咪叫郁文所讲嘅阿爷吹鸡全部跪低啊？乜都要睇阿爷头。咁阿爷而家叫你去死啊？得未啊？系咪先？而家摆明拱你去死，真系白痴。但系咧，我想咧，即系嗱，即系虽然咧，我都唔系特别中意阿陈方安生啦，但系其实佢嘅。我谂系真系港英以前咧嘅公务员嘅团队嘅叫做公关技巧系一流啊！猫姐觉唔觉得？ 系啊系啊系系、啊，好好识讲嘢， 好识大体咯。 佢政务司长啊嘛，做过都系嘛以前嘅。 但其实陈方安生个 speech 咧，其实都系同Martin 大同小异噶啦。咁即系佢只不过系叫做即系佢又讲嗰一扎黄之锋咁样啊，讲咗即系喺呢个叫主权移交以嚟咧，即系中共就对于香港嘅统治一步步收紧啊，即系系咯。但系阿猫姐，你仲记得佢讲嗰啲乜嘢？阿陈放个身喺佢嘅 speech 入边， 我觉得其实佢讲得好过 Martin 噶， 官 话 Martin 系不知所谓咯，都唔系啊，佢有道理嘅，即系佢有讲，即系你有冇睇 Nayla 先 ？Nayla 佢讲嗰啲嘢咧，其实佢嗰个 speech 都有讲。 佢十一分钟嘅访问。 系啊， 嗰个佢讲得好， 你有冇睇？ 嗰个讲得好好啊， 系，唔系佢个 speech 其实都有嗰啲嘢嘅，即系话即系你澳洲咁落去都会即系俾大陆干预嗰啲咁嘅嘢咯。 系啊，佢有提醒澳洲咯，即系佢嘅 原 因。 有讲 佢 个 之后，啊佢之后仲有 SBS 即系佢 讲话 一 国 两制失 败 噶嘛，即 系 佢话诶，佢就提醒话澳洲政府要知道佢而家 deal with 嘅中 China 系咩国家，即系啲咩嘢。 系啊，佢有提醒，系啊， 系啊，唔系嗰个 speech 都有讲，系 流民政权啊嘛，即系讲，即系其实阿柴方安生系喺佢个 speech 入边就讲到中共就喺社会殖民啦、经济殖民啦，同埋输出劣质移民呢三点咁样咯，咁、嗯、就即系。即系我系好 impress 阿陈方安生喺 late line 嗰个访问啦，同埋即系佢喺 Sydney Morning Herald 嗰边访问都系话，即系叫 China's treatment of Hong Kong is a lesson for Australia 咯。即系你澳洲同埋中共而家行得咁密 ，OK， 你乜撚嘢都卖晒俾中共 ，OK， 但系你有冇谂系咪喺香港身上学到同中共行得太埋，丢咗太多嘅结果咧？系啦，咁啊。阿猫姐仲阿陈方生仲讲啲咩？记唔记得？你可能有留心啲，女人啲直觉系敏锐啲嘅，系咯。 仲有讲啲咩啊？ 嗱，其实我想听翻佢嗰个访问。嗱，之后佢都喺 SBS 做咗个访，但 SBS 嗰个录音质素非常之差，我都听唔到佢讲嘛。 佢系咪？ 你有冇听讲？即系想问， 系咪记者 handheld 咁做访问噶？ 佢唔系噶，佢喺录影室嚟到喺个录播室嚟到做个访问噶。咁但系佢录嗰个声音非常之差，我即系就即系睇到片就听唔到佢讲乜，即系唔系好清楚佢讲到乜讲乜咯。你加入 SBS 嗰个 Cantonese 个 website 都有嗰段片啊，不过就好唔清楚咯。 OK， 即系听唔清楚佢讲乜咯。所以即系你听得最清楚，你真系你现场听佢讲啊嘛。 即系其实大同小异嘅，即系 唔系因为其实佢，我觉得佢嗰个 speech 讲啲嘢同佢 Lila 讲啲嘢都唔差唔多。 speech 嗰度再简短少少咯，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差唔多，其实讲啲嘢差唔多，但系我觉得 speech 嗰 度 系阿 Martin 讲得多定阿陈女士讲得多啦，咁啊，嗰日系 阿陈四万 讲得多啲， 陈四万佢即系阿猫姐，你记得Q&A 嗰阵咧，即系听众问问题嗰阵咧，咁就先要同猫姐道个歉啦，即系我叫你帮我录 video， 跟住你丧失咗呢、这个叫做问问题嘅机会咧，呢、这个我要同你。 我真系好想问噶、哦，佢话佢话咩 presidency 打贪冇成功嘛？咁点解我真系想问下佢点解香港唔帮手咧？系咪先？ 即系你， 我真系想问佢噶、哦，系啊。 但系 Martin 咧，即系其实咧，你睇到佢咧答问题咧系答到猛，跟住之后系要个主持人打完场，就系、是、叫听众问晒啲问题，之后佢两个一个一个咁答咯，系咯。 系啊。 咁就即係我讲咗， 我觉得我对呢个Martin Lee 真係好失望，真係唉快啲死學你话题真係对佢好失望，对我觉得佢讲嘢又慢又难听，跟住唉又唔知佢想答乜，有时跟住唉真係唉非如唉算吧啦，交都係时候收工㗎啦。 所以其实香港咪係即係唔喺呢啲咁人之手嘅手上囉，咁样。 喂你两个其实有冇叫我郁敏真人？ 见过啦， 我见过。我香港见过佢，亦都嗱，其实我香港系佢 inspire 我，佢开始留意，即系留意啲政治嘅嘢嘅啫。佢真系我睇唔到出嚟嘅。 佢上次去 UTS， 我有去啊。 阿郁， 我都有去啊。 阿郁敏真人好正噶嘛，好 friendly 咁样噶嘛，同埋佢认得晒啲人噶嘛，即 系 好随和咁样噶嘛，即系 即 系好多人话郁敏以前喺立法会好恶。闹人闹到凶狠，但系佢真人系好随和、好 friendly 咁样噶嘛，佢倾偈咁样噶嘛，但即系唔会系我系议员不可一世咁样噶嘛。但系 Martin 佢隔好衰咯，我想讲 系啊系啊系啊， 超级衰。 佢要用大律师嚟噶嘛？ 咁又 点 啊？ 即系始终 咁又点啊？平时同我煲烟啊、赌钱啊、饮酒啊嗰啲就系大律师咯，嗰啲就系 barrister 咯。咁点啊？人一个啫嘛，屌你老母 ！So what？ 不过佢真系几串，我觉得佢真系几串。 佢系啊， 佢真人系几串，几唔 friendly 嘅。 快啲死！快啲死！快啲死！快捻啲死啊！咁样啦，系啦，即系我哋觉得，即系其实呢个论坛就系、是、即系叫做，我都唔觉得系论坛，我觉得系佢两个讲咗佢，即系好形式化，讲你要讲嘅嘢。勾答问题 ，hea 到扑街。咁啊，即系我其实我自己问你问你问题咧，我就即系我讲咗咧，就系连月增嗰、那个。 其实好多人，你，我觉得我睇翻你嗰个问题咧，你其实问得几好咯。哇，好多啲垃圾问题喎。 系啊，即系 废嗰啲人咧，第一个问我 你记唔记得啲人问咗啲咩？你记唔记得啲人问你啲？ 我最记得第一条废问题嗰个咧，就话点解香港民主进程同埋点解啲楼价升得咁贵，系咪同香港民主进程有关？ 咩啊？ 你嗰条友仲话自己读研究生啦，真系咪弱智啊？真系 即系叫做你 民主进程， 你肚饿系咪因为你系咪你肚饿系咪因为你今日刷咗牙？你想食晚饭系咪因为你今朝刷咗牙 ？Kind of 啦，系咪我个口干净先食到嘢？可能系意思啊。 系咯，如果我唔食嘢，我刷牙冇意思噶嘛？系咪？我刷干净棚牙就系食嘢噶嘛？咁样吓， 系 嘛？ 即系嗰条友真系仲话读研究生啊！真系读，即系呢啲系咪读书读到懵咗咧？ 你冇睇少林足球咩？我系大学嘅研究生。 喂，其实你哋啲人有啲人，即系可能你未，大家你读过大知啦，研究生系乜嘢啊？废料、碎料嚟嘅，废料嚟嘅啫嘛。 好多研究生问啲问题都垃圾啊！ 嗱，即系除 研究生就唔系专长嘅啫，即系咁研究下嘅啫，叫做唔系专长噶嗰啲嘢。即系 另外有条友记唔记得澳门嗰条友有垃圾？ 嗰个又系研究生嚟嘅。 研究咯， 嗰个研究生咧，嗰条咩澳门问题咧，就系讲话，即系捉阿妈，即系佢条澳门问题系咩？我唔系好记得。 哦，佢好似系问咧话咧，点解大家都去行one country two system， 点解澳门可以行得咁成功，经济做得咁好？跟住即刻俾人 ban 啊嘛，跟住话而家澳门打贪之后经济劲差嘛。 唔系之后 跟住佢就读书啊佢。 我好似有嗰个口噏啦，话吓咩澳门嘅 recession 系全球最犀利，上晒 Bloomberg 噶，你条卵样唔睇新聞嘅，真系。 跟住佢即刻俾人哋又系咁样插佢。 佢救赎啦。救叔被人插到，记唔记得咧？有位印巴裔姐姐问嘅问题非常之好，我觉得嗰个系嗰晚嘅问题嘅 highlight 嚟嘅。咁嗰位印巴姐姐就问咗个咩问题咧？咁就即系讲话佢喺香港系 grew up as a visible minority， 咁即系觉得而家香港嘅 少数。 系啦，即系其实香港而家咁嘅环境，对于呢个少数族裔系有冇保障又成咁样咯？阿猫姐记唔记得佢哋点答啊？嗰两位嘉宾 唔记得咗，真系。 因为嗱，我依稀嘅记忆就系、是、咧，即系讲紧其实系越嚟越差咁样咧，即系对于少数族裔冇乜保障啊咁样咯，系啦。咁仲有咩鸠问题啊？我唔系好记得啦，已经。 啊，成报嗰个姑唔知问乜。 成咩嗰我嗰、那个咩啊？嗰、那个唔记得问乜，咁我都唔记得咗佢答乜噶啦。 唔系啊，佢话唔知问佢话对成报单嘢点睇啊嘛。 但系佢两但 成报嘢开火啊嘛，而家吓系对住啊对住689嘢开火啊嘛。 要搵喂我小明听日 deadline 到咯，讲起成报，即系十八号之前要上北京交代啊嘛，如果唔系佢要负后果啊嘛。 阿小平啊，哦系啊， 小咩阿爷揾你啊嘛，要叫乖孙去揾佢。 边个系小明啊？ 张晓明咯，阿孝天咯， 张晓明， 孝天 咯，香港啊嘛，西系咯，西环啊嘛。 唔系，我觉得台湾仔个问题都几好啊。 台湾仔问咗咩问题啊？ 台湾仔问佢，既然你觉得一个两制系失败啊嘛，咁你觉得佢个 relationship 点睇啊嘛？九二共识嗰啲啊嘛，佢问。 咁啊，嗰两位嘉宾点答啊？ 好求其答咗，我觉得佢。 咁我条问 佢哋，佢哋都唔系咁。如果你九个九二共识都系台湾问题，佢唔会咁专长嘅。我谂佢都系专长翻香港嘅啫。 同埋佢唔敢答九二共识啲嘢啊，俾人录咗音佢扑街啊，系咪？ 唔敢，但系九二几喂系几敏感嗰样嘢，真系又系即系讲完都而家你就算你台湾政治都好多人都避免唔讲啦。 你 蔡英文都唔好想讲啦。 唔系蔡英文今次双十都唔敢嗌中华民国万岁。 系啦，佢都避咗讲啦，因为呢个系而家其实系几重要一个关系咯，即系呢样嘢喺而家两岸嘅关系嚟讲。咁所以而家就算去到蔡英文总统，佢都系尽量系低调避免就可以好明确表态呢样嘢咯。 台湾仔问个问题就系、 即系我记得个大概嘅意思就系、是、喺香港嘅经验可唔可以引申到？即系佢问佢，即系其实睇而家香港发生咁嘅事，问阿 Martin 同埋陈方安生，对于中共对于台湾嘅未来嘅政策会点睇咯？系啦，但系台湾仔我睇到佢系有文有路，佢似留美嘅台湾仔咯。阿猫姐觉唔觉得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好好， 同埋佢正常。好正常，唔似其他嗰啲大陆研究生好唔正常。 我前面嗰条白痴大陆妹咪喺度，你知唔知我佢好似游慧晶读稿咁样，我见到佢喺部电话度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字文咁样咯。 咁白痴。 系啊，我冇啊嘛，咁因为我基本上我系谂问题谂咗大概，即系我出嚟嗰程火车喺度谂咯，跟住之后其实要多谢阿连月增咯，连月增写咗篇咁嘅文，即系我冇理由真系问佢陈云嘢嘅大佬，即系我冇理由问佢永续基本法点睇噶，咁我咪借阿连月增篇文问佢有咩意见咯。但系我觉得 Martin 系黑面咯，但系陈方安生几有耐性咁答咗个问题，猫姐 系啦， 佢好有耐性咁答， 系啊，佢 OK 我觉得， 陈方安生。陈方生咧就答咗话，其实即系呢个系一个未解决嘅问题，所以必须要同中共去展开谈判，讲下2047之后系咩环境。 系啦， 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佢 she 好现实。 She didn't really list this as a priority, but then it is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we should start talk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after 2047. 咁其实即系我提出咗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即系都系即系一定系话我又用翻呢个叫陈云风火轮系非常之犀利嘅。银行工会啊，已经系即系喺礼拜五已经系敦促政府啊。快撚啲去澄清2047之後管治條件啊、地契啊、其他房地產嘅契約咧，係會點樣？係啦，咁就即係你話係咪陳雲峰火輪好犀利？因為你不撚、 啊， 你不撚樣又唔選佢入去喎。 咁但係佢提議唔係好多人講咯。 唔係啊，算啦。有冇聽禮拜五嗰集啊？陳雲啊，陳雲老師佢話要。做呢个叫国家领导人，佢志不在立法会，要做成个华夏邦联嘅总统。唔系，但系，礼拜五嗰集本土论坛正嘅，我诚意推荐各位去听，因为其实礼拜五嗰集本土论坛，阿老师就讲即系中国人嘅性格啊，即系点样系唔主动啊、怯懦啊，而导致梁耀忠拱手相让咗个主席位俾石礼谦，跟住就梁君彦呢条扑街做咗主席咯。系啦， 佢大家梁君彦俾人系咁日日督喺度，即系冇嘢噶，所以你咪树大招风咯。你即系你咁样上位嘅，咪跟住树敌咯。而家咪个个嚟罩你咯，真系攞放大镜嚟照你咯。 不过咁讲啦，我俾翻 benefit of doubt 啊，梁君彦啦，即系正如台长所讲嘅话，如果你系上到去，但又做到嘢，咁呢啲嘢咪一笔勾销咯。咁呢啲系 佢识做啲咩咧？佢好似冇乜正职嘅喎。 佢废啊！ 系咯， 嗱 ，OK， 嗱，关于论坛啊，猫姐仲有咩要补充啊？ 补充啊？你觉得点啊？ 行货。 咁你 expect 系点啊 ？expect 系。 喂，我有啲 surprise 喎，居然冇人去抗议啊，或者系咯， 唔识英文，唔识 系咯，我即系觉得点解会冇电视冇播同埋冇人喺门口抗议嗰啲乜嘢嘅，即系嗰啲类似你上次着红卫兵嗰啲咧， 中共出嚟抗议，中共干堂啊，冇钱俾维稳费。啲钱去晒炒深圳楼， 但你唔系你抗议又抗议，抗议乜嘢咧？用咩理由？佢哋其实两个都系 呢度好多啲蓝丝嗰啲人噶嘛。 我知，但系佢两个都系主张系我哋要民主回归中国噶，即系以中国系为先噶，都要。你正如你讲话，佢都要中国民主先，即系仍然佢都系佢呢两个人都系主张系以中国为大噶嘛。 屌，刘慕雄都系大中华交 噶 嘛，咪一样俾人整死，废话。 用完就唔要噶啦，冇用嘅，即系唔会用几次噶嘛啲嘢，系咪？ 但系我对于陈方安生嘅 识 印象好啲系咪？识 唔系识大体啦，同埋佢果然系公务员出身啦，可以四两拨千斤，系咯，即系 佢 系啊，佢真系犀利。 我相信佢嗰时佢做嗰、那个即系港英时代佢做嗰、那个嗰、那个佢嗰、那个职位嗰个训练嚟讲，系相信有包括呢啲咁嘅嘢嘅。譬如话啲我哋知，其实有啲大 CEO 嗰啲即系大公司 CEO 嘅，佢要训练一样咧就系 memory， 即系佢要一个早晨咧同班。飲完茶講得曬啲名啊！即係未見你經紀之前咧，佢係即係會有少少熟悉你咁樣。即係佢有啲咁嘅 training 噶嘛？你知大公司嘅 head 會有啲人 training， 啲高層會有 training。咁相信當時嘅即係港英時代嘅高官係有某一類嘅 training 嘅，因為佢出嚟見人啊，即係代表政府出嚟交談啊、講嘢咁樣咯，係會有一個訓練嘅。咁所以我相信陳方安生佢有個專業訓練嘅，即係。佢喺公眾面前點樣去表達啊？表達自己咁樣，點樣去應對嗰啲？佢應該受過專業訓練啊！ 你今晚係咪食咗好多嘢？ 我 係啊， 啱啱咯，食得晏啫，做咩啊？ 冇你係咁嘔氣咯！ 哦，係啊，飲緊水喎，飲緊面，因為飲緊水，飲緊茶。因为听你讲嘢听得好有味道，饮啖茶咁样， 好乏味，所以要加。 所以我哋而家其实讲呢样嘢，喂，讲咗好耐咯，讲咗好长时间咯。 咪啊，你俾我读埋呢篇文先啦。嗱，咁咧，其实咧， 好啊。 我觉得咧，呢个叫做即系呢个陈方安生同埋阿李柱铭咧访问。澳洲咧好正咯，即系咧阿东方出一篇文咯，叫《民主阿婆女英外合澳洲唱衰香港》。立法会一开锣，七国咁乱，本土自决派除了宣扬港独之外，还挑战立法会宣誓程序，成为国际笑话。香港立立乱，另一边厢不时对香港时事及政治指指点点的民主阿婆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又再不甘寂寞去咗澳洲展开唱衰香港之旅，而似同香港本土自决派嚟个女英外合大合奏。香港真系唔衰都俾佢哋。唱到衰，搞到衰，被指为搞事四人帮之一的民主阿婆，在香港政治能量所余无几，去到澳洲难得有当地传媒访问佢，当然就唔少得危言耸听啦。不过佢来来去去都系嗰几句，话中国承诺有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但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同核心价值就逐渐被侵蚀。但成个访问根本就系攞唔出任何证据，嚟嚟去去都系话香港冇就快冇晒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啊！在访问尾声。民主阿婆可能被人问到嗨嗨地，而似鬼拍后尾枕讲出真心话。话说主持人问佢，澳洲好多议员都收紧中资机构捐赠嘅时候，佢就话收钱系可以理解，只要理念同埋价值观相同，而且有底线就得。唔怪得身为香港2020召集人嘅民主阿婆，当年收取一传媒。黎智英括弧汉奸礼嘅300万港元捐款都话冇问题啦，莫非佢想暗示自己同汉奸礼臭味相投？但佢条底线又去到边咧？哇，好正呢篇文 啊！边个写噶？我都读过，都唔记得边个写噶。 因为我post喺普罗奥楼嗰度噶嘛，东方啲咁嘅閪社论咯。 啊，系喎，我有 share 添，好似我系自己人，我 share 咗 你嗰个。你系咪黐线嘅 share 埋啲咁嘅嘢？我都唔够胆 share 啲咁嘅嘢，啲太街啊！我顶唔顺。咩啊？即系。系啦，觉得呢个 forum 点啊？冇啊，陈四万 OK 啦 ，Martin 快啲死，系啦 ，OK， 讲咗七个字个 forum 啦，讲下澳洲新闻啦。喂，你想讲边个先啊？你哋两个拣，我冇乜点准备澳洲新闻。 唔系啊，猫姐讲先啦，猫姐好似有准备啫嘛，准备咗入咗。 啊，咪要准备呢、這个喂毒蜜堂发生咩事啊？喂，听讲 毒蜜堂咧，最近你有冇睇一个新闻咧？你知唔知有只牌子叫做Capilano 啊？ Capilano 好威學，最 popular 嗰啲就係、是、最多人買嘅黐黐黐黐最多人買嘅就 喺個樽上 面，黃色㗎嘛，黃色招紙㗎嘛，係 啊，你知唔知講乜嘢啊？ 透明樽，透明樽， 透明樽有個黃色， 佢好多好多種包裝嘅，佢嗰只就其實最多賣喺超級市場就係呢只牌子咯。 超級市場好平嘅，其實我啱啱嚟澳洲嗰陣咧，嗰啲蜜糖咧即係。 都是咁嘅價錢啦。跟住我而家十幾年後咧，都係咁嘅價錢。其實我初初食過咧，覺得有啲奇怪。點解啲蜜糖你冇理由冇乜點加價嘅咧？咁咧，但係你我後屘食過，發覺啲味道係有唔同噶。即係你以前買呢一筆牌子嘅 honey 咧，十幾年前買咧，佢係真係有蜜糖味噶。而家你可以買嚟試下，你買啱呢只牌子嘅蜜糖，同埋買去嗰啲農莊嗰啲買一樽翻嚟咧，係你食到呢一隻係有糖水味咯。 我 即係 我 好化學， 但我自己譬如沖水或者食落口嗰啲，我啊真係去買農場一桶嗰啲咧，即係嗰啲自己即係嗰啲嘅。 係啊， 我嗱我 覺得 呢只牌子我買嚟咧，淨係係用嚟做燒烤用嘅啫喎，我唔會用嚟沖水或者自己食，淨係燒烤嘅時候嚟茶嘢嗰時咧，熱嘢燒嘅時候我就會用呢只牌子啫喎。 我燒雞翼咁啦，攞嚟燒雞翼啦，試過。跟住點解成陣糖味嘅？即係你唔覺得係有 honey 嗰只味喺入邊噶？跟住後屘而家咧，慢慢啲人 po 出嚟咧，先發現咧，原來有人篤爆咗咧，佢用 imported ingredient 整蜜糖，你知唔知啊？同埋溝 syrup 喎，係啊。 我用啲糖漿嚟到溝，做到即係做到嗰個感覺睇落好似，即係佢唔係 honey 嚟嘅咯，即係。 唔系 pure honey 咯，啲人所以咪话佢呃人，因为佢个樽咪写住 pure honey 嘅。 系啊，写 pure honey。 跟住有个人发现咗咧，咁真系有个 journalist 公布咗啊嘛，即系直情最近系呢一两个月写文啊，就话呢只蜜糖系揭发咗佢唔系用纯正蜜糖，仲要用唔知咩国家入嘅蜜糖，又冇又佢净系 imported， 佢冇讲明系究竟中国啊。边度啊入嚟噶嘛？ 佢咧就话咧嘅佢即系总之系俾人踢爆佢呢啲化学蜜糖咧，就系由中国、墨西哥同埋阿根廷嚟嘅所谓呢啲叫糖精而合成咧。 喂，但系佢冇讲明几多系中国，几多系墨西哥，呢个系问题嚟噶嘛？ 非常之大嘅问题啊！你唔可以叫自己做 100% Australian honey 噶嘛，大佬。 是啊是啊，他寫著 pure honey, pure Australian honey, 所以呢就被人都爆了之后呢，那他就因为他很大的 market 嘛，现在那他就告那个 journalist 咯，这单 court 都搞了很久了，你有没有看 过？ 是啊，那大家现在 仲在这里攞的，仲在这里搞他说即是现在那个公司要告那个 journalist 说他 force a disclaimer 咯，是啊， 即是诽谤是不是，即是 告他拉布啊。 消息咯，即系话佢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系咯，而家搞到好大单嘢咯。跟住讲开呢个蜜糖咧，其实咧，而家你有冇发觉喺超市上买好多蜜糖都系嗰啲 imported ingredient？ 其实你譬如你睇下，即系其实唔止蜜糖啦，你睇好多嘢，其实都系 made in packaged in Australia with imported ingredients， 有啲甚至 made in China 添。 但系好恐怖，话有啲 imported 嘅 honey 咧，系啲蜜蜂会打 antibiotic 嘅，即系佢会即系佢太多蜜蜂同环境好差，整啲抗生素等啲蜜蜂唔好咁快死啊嘛。咁啲蜜糖系有 antibiotic 啊，俾人验到，佢知唔知？ 大领落 系啊！超级市场某啲牌子嘅honey 咧，验俾人验到系嗰啲 antibiotic 系超标咯，系啊。 咁如果其实即係以猫姐你讲，你话你直接搵农夫攞 honey 啦，咁你去农夫攞 honey， 你有咩 criteria 去选择买边种蜜糖嘅？ 喂，咁你有冇去嗰啲 market 先？我成日买餸，我知道啦。其实我觉得去 market 买餸我会放心啲，因为点解咧？你直接系同个农夫买噶嘛？咁你知道嗰啲，你可以同佢倾偈嘅，你知道入边嗰啲系咩成分啊？即系蜜糖咁啦，你去到佢会介绍唔同嘅蜜糖俾你，同埋个过程佢会讲晒点做噶嘛？即系你比较有信心啲，你明啊？ 系啊，同埋因为佢哋有样即系我都可靠，就因为佢哋嗰个个。即系佢哋个销售量唔会太大嘅啫，即系唔会你话唔会话一日卖成几千樽噶嘛，所以佢冇必要用好多啲假嘅或者用其他嘅嘢嚟到去冲餐啊嘛， 系 seasonal 噶，知唔知啊？ 系咩？ 系啊，知啊知啊。 蜜糖系 seasonal 噶，如果你买嗰啲蜜糖咧，你冬天居然可以同个农夫买到咧，咁你要小心啦，因为你而家系唔知佢用嗰啲咩蜜糖落去啦。 旧年嘅蜜糖。 诶，旧年都好啊，佢阵间唔知道入啲大陆蜜糖，你点知啊？ 系咪到佢当系咁卖法咯？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 seasonal 噶，其实啲人话俾我听咧，你买蜜糖最好就系 spring time 同埋 summer time 买蜜糖系最安全嘅。 嗯 哼，系啦， 啊，你唔啱 season 就会用啲入口嘢噶，佢哋系啊。 系啊，因为嗰时蜜蜂都冇，都冇 output， 咁你点？ 系啊， 咁佢咪做唔到俾你？即系佢唔做唔到 flash 啊，做啲新鲜嘅俾你噶，系咪？ 但系唔系，如果 一定用第二样嘢代替咯。 热嗰啲地方都仲有噶，我听讲。 哦 ，Queensland 又系 Queensland 嘅全年 啊嘛。佢热啊嘛，佢全年都热咧。咁就算你冬天咧，佢都会有蜜糖噶。 猫姐，你仲去 market 买啲乜嘢？除咗买蜜糖？ 我 market 我乜都买嘅，而家菜我都系帮啲人自己种 organic， 好贵，但系即系你食得安心啲嘛。即系你 我 market 我中意买果酱咯，买 jam 咯。佢因为佢有啲 jam 咧系喺你喺超市买唔到噶嘛，佢有啲某一类嗰啲 jam。 同埋你有冇买嗰啲肉啊？你去 market 买嘅肉系特别好食嘅，知唔知？ 例如 咩肉？ 咩肉？ 牛扒咯，好新鲜嘅，好正嘅。即系好 juicy， 你煎窿咗咧都唔会硬嘅嗰啲扒系啊。跟住买猪嗰啲 ribs 啊， 猪 pork belly 啊啲系啊， 猪喺 market 买争好远，你食都系甜嘅，食落去 系啊系啊系啊，好正，好 juicy 嘅嗰啲肉系啊，同埋咧你买肠咧好多都冇乜，即系冇咁多嗰啲房，你食得出冇咁多。 我中意买肠咯，就系买啲嗰啲啲啊嗰啲肠， 同埋有啲冇味精噶，有啲农夫整嗰啲肠冇味精，好正，佢真系搵啲纯正嘅 herb 同你入落去咁样噶。 嗰啲要即刻食，如果唔系出水。 都唔会，睇佢识唔识整，系啦。 但系我有去 market 买过啲 sausage 嚟 grill， 好正，我都觉得。 你要睇边一档噶？因为我好似我屋企隔篱个 market 有四档咧， 系啊， 系得两档啲嘢比较，即系四档卖肉嘅，得两档系比较好啲咯，系啊。 有四档嘢卖肉啊，咁多。 系啊，净系卖 meat， 系啊， 卖肉。 meat 即系咪咯 ，butcher 咁好听啊， 卖肉， 唔系佢嗰啲菜咧好正嘅，又系你唔知道你买过有冇买 organic 嗰啲菜咧？佢真系喺个农田度朝头早摘完拎出去卖嗰啲好甜嘅菜。 佢成担泥咁搵个发泡胶咁装住嚟铲俾你噶嘛？ 系啊，嗰啲番茄咧唔同味嘅，同你超级市场买系真系好 juicy， 好甜咁咯。即系你超级市场嗰啲好似化学咁嘅番茄。 你唔觉得食嗰啲 market 番茄似食嗰啲林齿嘅咩？唔似食番茄，似食林齿。 佢番茄有好多种类噶嘛？有啲人话好鬼死贵喎，我见有，我仲未买过嚟食嗰个。番茄都好多种类嘅，就 十几蚊。你平时譬如超级市场买四蚊嗰啲咧，红红地、扁扁地嗰啲番茄咧，你 market 成如果 organic 嗰啲十几蚊一 key 噶嘛，同一样番茄咧，你食落去咧个味道系唔同噶。 啊，我又买唔起咁贵，我见到呢只有啲一抽二捻咁成，好似只是但灯咁啊，成串嗰啲番茄 嗰啲 好靓 啊， 但系好贵喎。 咩 好 贵 喎？ 但系好贵系咯。 我唔会买一串嗰啲太 贵。好似你有花几挂喺度当成串红灯笼都得嘅喎。 唔系我成日买我即系我其实我去开 market 咧，我买一串跟住就摆到去食一餐咁样噶。 串嗰啲好食噶，你摆落个岩谷。你摆落个焗炉度焦咧，焦佢一阵仲正喎，窿窿地咁样。 我生食， 系啊， 我当生果咁样食一餐。 我生果又好食，但系嗰种食法系啊，你焦佢食法唔同系啊。 系啊， 不过我觉得而家即系我都去 market 买餸，尽量即系我都唔知点解，我听啲朋友讲话咧，超级市场咧，其实你买肉咧落好多防腐剂咯。 佢要摆个 shelf， 佢摆个 shelf 度好耐啊嘛，因为。 是啊是啊，食 Q 死你！糖铺我更加唔敢买糖。 你讲啊，猫主 席。因为佢超市你好大量肉，佢有时佢冇办法，佢一定要用一啲佢哋叫做即系食嘅系科学啲嘅方法去处理嘅咯。咁啊，梗系用一啲吓 preserve 啊，或者用啲 chemical 嘅嘢咁样嚟到处理咁大量嘅肉类咯。 系啊，喂，糖铺恐怖嘅胶水有冇讲俾你听？ 咩事？ 跟住我上次早一两个月去旅行咧，去嗰间餐厅食咧，鬼佬餐厅咧，都用胶水肉，我知唔知？ 咩叫胶水肉？可唔可以讲下？ 啊，你唔知噶？你见你去买糖铺咧，咪有啲肉咧，佢搵啲保鲜纸包埋一嚿咁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我试过买一嚿翻屋企啦，切开啦，有胶水入边。 点解 用？佢摆啲胶水用啊？个用个意思咩啊？点解用胶水咧？佢要个嗰个用意系乜嘢？ 佢而家可以捞啲化学嘢，日本仔发明噶嘛？捞落啲肉，譬如嗰啲肉咧系好渣嘅，好烂嘅。咁咧佢就捞嗰啲化学嘢，再加啲胶水，将一本来系碎肉嚟嘅，佢一嚿嚿咁样嘅，跟住就搵啲胶水黐埋，就当 Scott Phillip 卖俾你咯。 吓咁都得，好似士兵咁啊！ 淘宝嗰啲好多系咁噶，系啊。 我从来唔去唐人堡买嘢，所以我唔知道。 系啊，你点样睇得出咧？你买嗰阵佢包住睇唔到，你花卡打开咧，正常嘅 Scott Free 系有啲油喺中间噶嘛， 中间有浸肥油噶嘛。 系啊，但糖铺嗰啲咧，你硬系你肥油侧边，佢好好好干，佢啲胶水黐喺肥油侧边噶。因为咧，你掹咧，正常嗰啲肥油好似黏住噶嘛，应该。但胶水嗰啲一掹会断。 咁恐怖，屌！ 喂，咁不即系唔好买啲保鲜纸包住嗰啲咯。 系啊，同埋我 食唔到咯，嗰啲吓。 点解我知嗰嚿嘢系甚至食到嗰嚿嘢系有胶水味？我食到。 嗯， 好啦。好核突！ 即系同我切嚿肉已经觉得好怪，点解好似一掹断开嗰啲肥？ 即系食胶， 跟住有一阵胶水味，跟住 唔怪之啦。所以唔怪之点解有啲咁多胶人咧？即系食埋咁多胶。 系啊，喂！而家澳洲之前啊睇电视都话即系呢啲胶水呢啲咧冇立法噶嘛，亦都冇人研究过会食死人噶嘛。 屌仆街咯！ 系啊， 你饮茶啲牛肉分分钟都系咁。 诶，唔出奇啊！胶水 咁弹牙咧，即系话好弹牙，好弹牙咁，仍然咬嗰度胶。 唔怪之咁胶啊！嗱，讲起牛肉咧，我哋讲下单料啦，好唔好啊？牛肉全澳洲最大嘅牧场咧 ，which 系差唔多大，即系呢个叫做喺 Western Australia 一个最大嘅牧场就 系， 终于俾人收购咯。其实讲好耐噶啦。系咪叫美丹猫姐？我哋啱做港珠澳嗰阵，其实都讲紧可能会卖俾即系强国人有兴趣买，即系 which is 其实系而家阿 Gina Reinhardt 嗰个集团啦，叫 Hancock Prospecting 啦，咁叫西澳同埋澳洲嘅矿业大亨啦，佢亦都曾经系澳洲嘅女首富，系啊。因为上一次，因为其实旧年呢个时候到啦，强国集团咧，即系上海嘅呢个叫我都唔记得叫乜鸠嘢嘅集团咧。 哦 ，quit 啊嘛 ，quit 啊。 系啦，咁就 CRED 啊 ，Shanghai CRED 啊， 系 Shanghai CRED 系啦，咁就谂，咁就谂住即系叫做呢个叫做申请，就买呢个叫西澳呢个叫做大牧场咁样啦，系啦，咁就旧年就唔得啦，因为即系民众反对声太大，同埋 FIRB 如果佢 submit 嘅话咧，根本就会 turn down 佢啦。但系今年咧，佢就即系呢个叫佢同佢火拍 Gina Reinhardt 啦 ，Gina Reinhardt 就占大股啦，佢就占细股啦，嚟谂住合购呢个牧场啦。咁即系咁，梗系民众 呢单嘢好正噶，唔知道你有冇睇？ 你讲下 最近呢几日，你有冇睇 Bob Carter 个 interview？ Bob， 我净系 share 咗佢喺度怼阿 Gina Reinhardt， 就话即系屌你摆明系做人头啦，系咪先？阿卡， 但佢又话佢系完全唔从，即系佢冇从事过呢个行业噶嘛，即系话冇呢个嘅经验系啦。 你开矿嘅，关你即系卖牧场做咩？呢啲又唔系好赚钱嘅，坦白讲系咪先？即 系跟住佢又爆咗咧，好似系咪 Bob Carter 唔知一个 Senator 包咧，话其实有另外一个collocation， 即系另外一个澳洲嘅 partner 咧，出个价钱嚟比佢两个出嘅高仲高嘅。 Pension fund 一个即系退休基金，好有兴趣买，系啦， 系啦， 但系佢都要卖俾上海佬、哦。 啊，跟住啲人话要，所以嗰啲 Senator 话要系咪查佢哋贪污？ 咁仲有冇其他？阿 Carter 喺佢个 interview 就讲咗呢样嘢啦。阿 Bob Carter 仲有冇讲第啲嘢 ？Bob Carter 咪话政府应该要正视呢个问题咯，即系佢唔可以话因为有 Gina Reinhardt 喺度买就唔理咁咯。跟住佢直情好兴话政府乜都 sell 俾啲 foreigner 咁咯。 好似阿 Mike Bart 咁。 系啊。 咁啊，呢单嘢其实咧嚟紧咧喺呢个礼拜咧， 系啊 ，Paul Carter 有讲嘅，佢话原因咧，点解佢唔想咁样买咧？因为佢话你都冇一个 contract 系保证阿 Gina Wen 系唔可以将啲 share 卖俾个 Creed。 唔系啊，其实 系啊，佢可以 系啊，即系你股东内部转让，即系管唔到噶嘛，系咯、 啊，系啊系啊， 法例冇规管呢啲嘢。咁呢单嘢咧，其实咧，即系我谂喺嚟紧嘅一个礼拜咧，都会成为呢个澳洲嘅热话啦，系咪先？因为呢单嘢 develop 紧嘅，因为而家啲友仔开始知道澳洲个退休基金，即系其实 South Australia 有个 pension fund 系好想买佢啦，你唔俾佢买嘅话，咁你 FIRB 咧，你做乜都系错噶啦，咁铺。系啦，所以其实呢单嘢好难搞。 喂，嗰班友好似仲比个价钱仲高啊！佢呢两个 Mel 呢两个人噶嘛。 系啊，所以其实、 所以啲 senator 咪话点解连 labor 都要出嚟啫佢话，话点解人哋俾高啲价你唔卖俾呢两个？ 但 labor 而家超线喎，labor 而家系玩到咧，系即系你知而家谂住阿 Malcolm Turnbull 谂住同性婚姻合法化嚟做公投啊嘛，labor 而家屌到佢扑街， 佢 行出嚟反对， 反对公投啊嘛，系咯，佢其实最先佢系有意思，佢就算早排当选嘅时候，佢都系撑呢样嘢嘅， 佢系竞选成 功，即系嗰时早排选举嗰阵时啊，系啊， 你见到 Penny Wong 就反转咯 ，Penny Wong 啊 ，Jenny Leung 嗰啲出晒嚟要。即系叫做，即系呢两个左交豆腐婆啦 ，Labour 嘅 Senator 啦，系即系摇捻晒旗咁样噶，屌唔系摇捻晒旗，佢都冇捻摇閪晒旗咁，系咯。 我觉得嗰时系好明确，佢就系支持嗰个同性婚姻噶，即系佢会仲你哋 Liberal 仲话佢哋上场就一定会过条法例添咁样。咁但系又讲翻讲话，你喺国会过法例同你话全民公投有两样嘢嚟噶。全民公投就唔合，就一定冇可能喎。你話去到國會就大家討論又另外一樣嘢啦。但係全民公投，喂咁你咪擾民，咁我哋選啲議員出嚟做乜嘢啫？因為哎呀呢樣嘢好難搞，全民公投呢樣嘢，咦都好難啊，會咩喎？又全民公投，咁你個國會有咩意思啫？係嘛？即係你啲議員出嚟有咩意思啫？乜都俾曬公投，即係交波俾啲民眾。咁既然民眾不如我哋只入國會係咪？ 咁不如共產國家算啦，係咪？ 因为佢呢啲系比较好即系 呢啲好 trivial， 呢啲真系一啲好 trivial 嘅 matters 嚟噶，好嘥钱。 系啦，跟住交唔好搞啊！全民公投吓呢样嘢， 最乜差都唔做， 嘥 咪 嘥， 咁唔使国会啦，有乜都全民公投咪得咯，有咩政策都系咪？但你擾民啊嘛，因為你喂我哋選你用專業用好多嘢，你哋去判一啲嘛。但係譬如有啲全民公投嚟講，有啲人真係佢未必去研究呢樣嘢噶嘛。咁你樣樣嘢加翻俾，即係其實擾民咯。呢樣嘢唔係全民公投，係擾民。 又嘥錢。 嗯。 一片混亂。OK， 咁啊。阿貓即係你想講喎 ，Mike Bat 呢排好撲街喎 ，Mike Bat 咧就即係新南威爾斯州省長啦。 喂，佢以退為進喎、啊，呢條友呢條撲街，知唔知？ 點樣以退為進？ 俾人捉 咗。之前佢咪跑狗，你記唔記得跑狗嗰單嘢咧？ 係跑狗。 你跑狗嗰單嘢咧，佢咪話？ 即係道歉咯，而家認錯咯，道歉咯。 你知唔知仲有下文㗎？其實呢單故事 有咩下文啊？ 你知點解會？Mike Bat 會跪低啊？跟住佢話想同跑狗嗰班友話咧，攞幾條 check 出嚟起樓啊！ 佢又想賣角啊？ 系咩？ 系啊，唔系点会咁顺摊 reverse 系咪先？即系其实啲人话佢将初头点解想 ban 嗰个跑狗咧，就系、是、话想收翻嗰块地嚟起楼，所以想 ban 嘅。 咁啊笪地咧，其实咧香港听众咧，即系就喺雪梨鼎鼎大名嘅鱼市场，就隔条天桥嘅啫，系啦，即系鱼市场就喺海边，佢就喺天桥嘅另外一边。 喂，佢最离谱咪呢样嘢？佢想踢嗰间学校走嘛？知唔知？ 嗰度 有间学校系咯。 嗰度有几 间学校？ 几好噶，几靓咁嘅学校。 嗰度有几间？嗰度有几间学校？啲真系实。 跟住好。 十八世纪 他本来想逼那间学校呢搬去不知博维隔离后面呢，即是 找空地搭棚，要找空地搭棚起间球，起几间烂铁。 搭棚是之后的啦，开头呢他本来呢想着呢给块地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在欧铁不是这边，是在博维后面那里呢，要在原子行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本来想着给个地去起的。跟住点知发现嗰个地有毒， 系啊， 又唔起得楼。跟住佢就第二个 idea 咧，就话起个 pop up school 喺嗰、那个威克嗰度，系啦，呢个系之后噶， 屌黐线， 如果有毒嘅，你其他学校都系有问题嘅啫。 跟住所以 education department 已经出咗话，嗰度唔 advise 佢哋起学校。跟住因为嗰度起唔到学校，阿 Mike Bat 死要嗰间学校嗰块地咧，就话不如喺嗰个狗场度整个 pop up school 啊嘛。 叫 Mike Bat 去死啊！真系， 系咪黐乸线嘅？真系我觉得，即系为咗起楼，真系不择手段喎！呢啲叫做系咪？ 收咗水啊！收咗水啊！ 唔系你，如果你同另一个个体，佢系公众利益啫。你话你起学校受惠嘅人多啲，起楼又受惠人多啲嘛？你跑高场受惠人多， 你乜都你乜都唔斗啊！皆大欢喜 吓，咁啊系 啊！嗰、那个佢其实 佢 reverse 嗰個係 first part 嚟㗎，啲 media 冇賣佢 second part 就係其實同嗰啲跑狗場嗰啲人咧講數嘛，就話我俾你再跑得，但係你要縮細你嗰個 track， 你要俾啲位我起樓。 食屎啊！ 跑狗場都好細嘅啫喎，仲要縮。 我唔知佢點搞啦，縮樣啦，可能要真係。 喂，不過嗰笪地又係好 hot spot， 如果嗰笪地真係做，當然肯定又係中國人啦，一定係。一定是亞洲市場啦，又係對，又係中國人買嘅啦。嗰笪地如果真係作為發展為， 我唔係好覺得，我唔覺得佢收學校地會成功。呢單嘢揚得太大，太大，收唔到啊，所以算。同埋 Mike Bright 而家另外一單嘢就係 Parramatta， 唔係 Inner West Side 嗰個叫做 Light Rail Plan 啦，超支 3.5 個 bill 啦，佢自己死掂佢。 我哋因为 系啊， 嗰个大 project 全部系自己 Parramatta 自己个 council 自己全部负责嘅，即系 Sydney 个我哋个 council 系唔会资助嘅，因为佢哋嗰边系佢哋自己嗰、那个。 咁咪你买阿伯嗰啲俾咯， 拍晒心口自己做噶嘛，嗰、那个系 Parramatta 自己 council 拍晒心口，我哋起几多楼起咁乜嘢，佢哋全部自己话自己上马噶嘛，拍晒心口， 叫佢自己死掂佢， 就迟啲起 unit 嗰啲人要俾咯，可能。 唔系啊！我哋上次咪讲过咯，话即系嗰度叫乜鬼啊 ？Litcom 嗰啲 unit 啊，已经系要俾 levy 啦，即系每户要俾多40,000+嚟资助起条路啊嘛，系咯，已经系嘅、啊，已经系咁喺度俾人即系收陀地啦，系咯。我哋几集之前讲过嘅，系咯。咁即系呢个最尾一单啦，料啦，你知唔知 Tony Abbott 支持 Donald Trump 咪好正啊？ 正 系、啊、咯，因为又佢又好，喂，其实佢好，佢都几出人意表，因为其实喺澳洲嚟讲，甚至咩政府，澳洲政府已经 ban 出咗话，如果 Donald Trump 系 一个咩虫，我直情系啲 slum 啊，即系好用好强硬，都非常之唔系几尊重嘅评语去评论啊 Donald Trump 啊嘛，咁但系竟然过前我哋个 PM 出嚟就讲个反调啊，都几讽刺下咯，真系几。相应成趣喎、 啊。咁、咧，即系呢个叫做睇下先，就喺呢个叫做屌，冧咗添电脑。总之 Trump 咧就俾呢个叫做一个叫，总之系俾 Australian government 咧，就话佢系一个叫做啊呢、這个叫 revolting slug， 话佢鼻涕虫，即系条卵样，黐线。 但其实喂呢样我觉得过分少少喎，即系澳洲嚟讲，即系唔 关你咩事？ 我觉得 关你咩事？ 系啦，唔应该以用政府嗰个名义，你可以呼其他 media 即系洗还手嚟到出啲咁嘅评语。但系如果用政府，因为政府系 official 噶嘛，你代表政府，即系代表澳洲国家噶嘛。咁呢个系比较，我觉得系牵强少少咯，同埋唔适当，真系好唔明智咯。国政府嗱，比如话真系佢选咗，佢嚟同过嚟澳洲访问嗰时，咁你点啊？点对待佢啊？点对待佢咧？ 你再 撩过嚟有线下。 你仲系 New South Wales 喎，即系你得罪美国佬，你冇运行噶。 系啊，真系佢选中佢过嚟澳洲，即系访问咁，你用咩态度对佢咧？即系点用态度对佢咧？即系你 咁，你其实讲到你觉得 Trump 其实机会大唔大咧？佢而家好似个 polling， 佢个 polling 好似要差喎呢排。 奥领咪就系佢话咩啫嘛，咪就系比如话佢侮辱女性，我喺呢个将佢拉低咗咯。其实其他得嘢都冇乜大，即系冇乜大过失，系话佢即系 话佢咸，话佢咸湿， 讲个言论， 成日话佢咸湿，成日话要 一啲人哋 push 嘛呢句嘢嘛，不过又几侮辱性嘅，咁但系呢句有冇讲过？即系有时你好难讲，你正系有时俾人就系将住一句说话咁样，咁而家睇佢而家点样去。去補翻咯呢樣嘢，咁啊，即係呢句説話又幾對女性又真係幾冒犯性嘅又。咁但其實嗱，講真，我個人意見，我覺得其實今屆澳即係美國未試過咁差嘅，即係嗰個選情，即係兩個其實都係即係真係未試過衰鬥衰，即係其實兩個之間都唔係咁好嘅，即係兩個都唔係一個理想嘅領袖嚟嘅，但只不過冇得揀之中，要逼住去揀一個冇咁差嘅出嚟啫。咁啊 ，Donald Trump 嚟講，我覺得佢都唔係一個真正係一個大將之工作，但只不過佢有一個理念係同我哋，即係我哋嘅葉寶成啊，同我哋即係我哋嘅政治理念咧，係有個接近，咁所以我哋會支持佢啫。 即我支持佢就係因為佢個理念同我有啲相近。咁但係如果講到話真係一個領導層，我覺得今次睇兩個候選人，我都唔滿意咯。 喂，讲起咧 ，Donald Trump 嗰啲反 Muslim 嗰啲咧，我琴日同个朋友食饭啊嘛，咁佢啲屋企人系 Dutch 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咧，佢话佢去荷兰嗰阵咧，佢话啲新闻咧日日都报嗰啲 Muslim 咧，嗰啲即系 I mean 有嗰啲 case 噶， 搞笑， 即系平时我哋啲 news 唔讲噶嘛，但系佢话啲 Dutch news 系好 concern 啲 Muslim 噶，其实 Dutch 啲荷兰佬系啲荷兰佬黐线噶嘛，系啊。 我都唔知点解，跟住佢话 every day 睇 news 咧，就会有at the end of 咗啲 news reporting 就系讲得讲嗰啲 Muslim， 笑死我！ 唔系真系啲欧洲佬真系惊啲佢哋叫 migrant 嘅人嘅，大佬喺度搞事又成，你火车站啲女仔即系以前系俾吉 gypsy 聊啫，而家俾嗰啲咩回狗聊，又非礼，周围屌閪黐捻。 唔系，但系点解澳洲仲话要收多啲？ 咪4万啊嘛！ 咪呢个叫做啲澳洲佬啲岛国同世界其他地方，即系见识少，又即系呢廿年嚟佢哋行好运，咁咪以为自己系富豪，可以俾好多益处人咯，未捻挨过，扑街，等收皮啊！ 咁啊，而家系等紧爆一两单大镬啲噶啦，即系仲未爆到一单好大镬噶嘛。咁就话最近涉及几次最近咪有澳洲咪有嗰啲襲擊嘅，咁啲恐怖襲擊，咁其實佢發現都係同嗰啲 Muslim 嘅 refugee 有關咯。 係咪有人 Trojan horse？ 聽 時揾過一兩個咯。 係咪話有 Trojan horse？ 之前佢想收難民咧，有22個 Trojan horse 嘛。 係啊係啊，話有廿幾個係啊。 假難民啊嘛，嗰啲係嗰啲 IS 嘅部隊啊嘛。 係啊係啊，咁其實澳洲就係仲未攞到教訓，始終未爆大禍。你爆個大鑊出嚟咧，即係真係死人啦嚇，死咗兩個啦，咁佢就先至會睇到嗰個嚴重性咯。 即係又變咗第二個巴黎啊！ 係啊， 整幾鑊巴 黎。其實你嗱，就算德國同埋法國都係噶嘛，初頭有事嗰時都仲係好大案噶嘛，真係接二連三，接二連三，真係激到全民憤怒，啲政府先至去知死噶嘛，先至知個係喎，好似我哋要 return 啊咁樣嗰啲 policy 咁樣。咁澳洲而家仍然係啊嘛，仍然係即係你如果唔係出大件事出嚟，冇人帶頭去反呢樣嘢嘅。以政府嚟講，係咪？佢反嚟講，佢又即係佢孭唔起個責任啊嘛。我有咗事，我咪有大條道理出嚟反，即係反回教啊，反乜嘢噶嘛？咁而家嚟講，你反啦人哋，我人哋都冇事，你假設人哋有事咁樣，你反就會俾人。即系会俾人抨击你咯，但出咗事你先至，所以而家澳洲咪就系等出事咯，等出事先至再嚟调整嗰个政策咯。投资后果噶，必然系噶啦。咁但系你咁样，你佢就话你始终系有我哋自己，即系澳洲本土有啲一定有人民去牺牲啊，同埋去做做祭旗咯。 嗰啲左交好奇怪嘅，即系成日话叫人大爱心，我话如果你整啲 WiFi 住喺你屋企隔篱，你会唔会煮啊？跟住佢话跟住佢就话 I don't need to live next to them to feel it 咁啊，即系咧好 ridiculous， 即系你叫佢同佢住咧就唔得，但系咧平时啲人就应该要收咁咯 ，we should look after them 咁咯， 收咗俾你车房吓，你等呢个车出去俾个车房瞓咪得咯，嗱你大爱良先啦，咁反正你都唔会瞓车房噶啦，系咪你俾架车喺度喷死气，你不如益人啦，俾个车房人瞓得唔得？ 不 系咪咯呢啲？ 俾埋老婆去搞， 大爱啊，系咯， 勇勇啲咁啊！快美国佬快啲抌核弹去中东啊！屌就抌个核弹， 系咪阿 Donald Trump 一定会揼佢？好似 唔系啊，话 nuke 佢 ，nuke 够啊 ，nuke 够你班回狗啊！真系，唉，好啦，节目时间啊咁多啦，系啦，仲有嚟紧系睇下先，做少节目预告先。节目播出咧，我哋会录多一集，跟住之后咧，我就又要去旅行啦。咁就系啦，咁去旅行咧就预告少少嘢啦。美国大选嗰阵，我会喺美国嘅，系啦。 又会唔会又去现场报道啊？又做个 live， 我就冇乜时间啦，因为我今次去美国都要，我美国今次去做嘢，咁就可能我哋因为其实呢一集就系讲紧先，睇下我哋呢一集系10月19号播出嘅，咁我哋11月2号又会有一集啦，之后其实我录完嗰集咧，我就飞噶啦。 咁啊，16号会再有多一集，咁啊睇下，我睇下可能我叫呢、這个叫做可能我睇下系啦，我下一集我谂下讲啲咩啦，咁翻嚟嗰集咧就好好玩噶啦，系啦，因为我好多嘢讲，我翻嚟嗰集系啦， 你去大选嘅都系讲啦。 系啊，同埋我讲下我喺我美国加拿大啲见闻咧，因为我会翻埋加拿大，我翻乡下系啦。 哦， 咁啊系啦，咁啊， 下次就等你 翻。系啊，仲有啊，下次节目播出系其实都系月尾，但系而家都今日录嗰阵都唔系喎，屌下一次已经系12月咯，屌交月费啊，今个月有咩推介就？玉敏踢爆啦！玉敏而家就每日都去唔同嘅景点啦，去咗即系第一集屋企书房啦，第二集去咗城门水塘啦，第三集去咗迪恩湖啦。你有冇睇玉敏踢爆佢两个？ 有啊，喂，好靓喎！而家出外景 系啊， 出活泼啲啊，好过喺个卢金室入边啦，活泼好多出外景真系。 今个月支持阿玉敏踢爆支持新节目啦，系啦，咁就记得交月费。咁我哋两个礼拜之后再见啦。好啦，多谢各位收听。下集再见，拜拜。 OK，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